人家的那心多宽呐、啊！ 在春旱的第五十个天头上，那场大风沙真的来了，铺天盖地的冲老神头来了。老伴儿把一大家子人都带上去了，老鱼头和马大山那帮从小一起抬杠的老兄弟们也都上去了，林场的许多领导和工人也都上去了。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场苦战。许多人都说他们亲眼看见当风沙横扫老神头那片幼林的时候，78岁的老人心急如焚，泪流满面。 老头子，哎呀，快到北方的地方去！哎呀，去猫一会儿。哎呀，看风把你呛坏了。 别管我。 老双，大山兄弟啊， 我这啥， 连着俩月都见不着个雨星啊，哎呀，现在又来这场大风沙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这是劫数，逃不掉了。 我就不信这林子就这么让他给毁了。 除非老天爷马上给你来场雨。可你想一想，你想一想，那能吗？哎呀，大山兄弟啊，有你这片心行了。 老头子快走，快躲到山后面去，看树刮倒了砸着你。哎呀，你快走吧。 你撒开你老天爷，你刮吧，有多大章程都使出来吧，我马大山死也要埋在这老神头上，我非要看着这片林子给我长起来。老天爷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 老天爷真的显灵了。 哎呀，老头子下雨了。哎，老头子你咋的了啊？老头子！